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，幽蓝的光爬上了船，画的海洋在地平线上，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烦恼到不了的地方，晴空蓝蓝，绿草苍苍，弥漫传说泥土的芬芳，幸福到下苦，地图上没有的地方。